5080，天津地址是位于南开区西市大街62号0225805102。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弘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理，有理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理》。 是最大的福啊！ 对呀、 啊，你活两辈子都赶不上人一辈子， 就是。 你看这多好啊！你没活几年没了， 嗯， 你就再怎么吃、怎么喝、怎么造，你还能咋的？有时候不是大吃大喝就是福， 对，是祸呢。 是祸、 啊、很多富贵病啊就这么吃出来的， 花天酒地不是福、嗯、 对， 他们就不知道，说长寿是福，健康是福，积德是福， 行善是福， 行善是福、 嗯、 无疾而终是福，这没病， 对， 老子的这是福，是吧？这都不知道就天天忙，没有一个不忙的。 嗯， 你找不着， 对， 那小孩上幼儿园就太忙了，这小孩上幼儿园你得学啥，你得背啥， 就是更忙哈、 啊、更忙，小孩也忙，小学生 学这学那的， 哎， 嗯， 这个学校学完了还得补多少课， 这孩子呀、啊、也很累现在啊，所以这个很多人呼吁给孩子减负哈、啊、 对呀、 啊、嗯， 说大人忙孩子忙， 从小忙到老， 这老人也忙， 嗯， 都出去打工去，你看农村， 嗯， 本来农村是个很悠闲的地方， 嗯， 现在年轻人都出去出民工了，家里就是把地扔给老人了， 空巢了哈， 孩子扔给老人了， 嗯， 这整个社会忙起来了。 那你忙，你要是乱忙的话呢，就是迷茫了， 哎，迷茫了， 哎， 就一切都未财的时候， 嗯， 这就是迷茫了， 对，迷茫就会迷失啊，迷失就 迷失就会 出 现 问题的， 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出来了， 问题严重了那就不可治了， 对呀、啊， 嗯， 就是这个要想长寿，谁都想长寿，首先不能迷失， 对， 什么叫不能迷失？就说你得知道我怎么能够健康， 分清主次， 你不健康你那个长寿， 哎， 健康非常重要，然后呢积德行善， 嗯， 为别人，帮助别人，做好事快乐自己， 对， 帮助别人呢， 这是加分啊， 对， 这是给自己加分啊、 哎、往上加分，你别什么什么都往下减分， 减分就是减寿啊， 减寿就是吗， 嗯， 就为什么30岁就死了， 嗯嗯， 他就我老往下减呢，你总往上加呀，每一件都往上加分啊， 就积分哈， 积分积 分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有回报了哈， 积德了就积寿了嘛， 对， 你看、 嗯、 这就法则， 哦， 这不叫科学， 对，像我们很多商家都有这个积分卡啊，这人生也得有一个积分卡呀， 对呀、啊、寿命的积分卡， 对、嗯、 这个卡多重要啊， 就是 啊，比你那个商店的 VIP 了金卡银卡比他们都值钱哈， 可是现在今天谁讲这个呀， 就是 一张嘴我这个东西多少钱，就是你反正编了一大堆你得买， 就是 我让你多好多好，那有啥用呢，有人以为啊这个钱多了就是好事， 嗯， 钱多了有时候它是个负担， 对，累赘啊， 累赘，这钱一多了他就买的东西多、 嗯、 买的东西多你就得经过他、 哦、 你经过他就得费精力， 真是、啊、 你用去精力吧，昨天用多了、嗯、你用在健康上就少了， 人的精力有限呐， 你用在帮助别人上就少了， 对， 就天天

这个呢也不能健康。 这事物都有两方面啊。 哎，对，这就叫事物的两个方面。 嗯， 一个内一个外。你想长寿，你光靠外因还不行，还必须解决内因的问题。内因是什么？就是之前我们讲的阴阳平衡。你这阴阳一失衡了，它还是要出毛病。 对， 阴阳只要失衡，内分泌就紊乱，代谢就紊乱，是吧？神经系统紊乱，免疫系统紊乱， 这病就来了。 那肯定来了，那多种疾病就来了。就说你光做好事，你这个好事，这个外因解决不了内因的问题，这两个方面你缺一不可。就说这个内因，就是调节平衡。 嗯， 调节什么平衡？就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什么是阴？是不是啊？什么是阳？ 嗯， 就是我们中医所说那个父母之精为阴，我们的体细胞为阴。 嗯， 什么病？什么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代谢系统都是我们的体细胞。 对， 那它要出问题了，那肯定不可以，就得调。拿啥调？拿阳调。 嗯， 拿药调，拿啥也调不了，只有阳跟它俩是相互转化的，相互调节的。别用外因，用人造的所有的东西，只能是抑制、控制、缓解，不能相互转化，相互调节，就不能平衡。 这不是一个机理哈。 对，它这个你不能让它整体平衡，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对， 只能缓解一下。 甚至越治越偏， 有可能越治越不平衡。越不平衡导致的病越多， 越麻烦， 越麻烦， 越复杂。 所以用阳来调。那阳是啥？那我们这讲了这么多了。 对， 哎，阳是国防军。 对 啊，是天敌，是免疫系统，是这个分解毒素的大军，是正气，是那个调心病的心药。 对，你看，是与生俱来的哈。 哎，与生俱来的， 我们人体重要的组成部分哈。 活的， 活的， 有生命的。 嗯， 和我们这个阴这个生命，它俩是一个共同体，共生共存， 共亡。 哎，共亡。 嗯， 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只能拿这个阳调。所以中医说它伟大。 嗯。 处处句句表现他伟大。你看他说得阳气者生，食阳气者亡，得到阳气就能活。那我们不明白啥是阳，那你咋活呀？ 对， 那过去说一说阳气啊，阳气由父母先天之精化后天之气，后天自然清气呼吸之气为阳气，你这就麻烦了，这个你就不知道用啥了。所以呢，列文虎克对人类的贡献，他显微镜的发明，让咱们呢揭开了精子卵子和自然清气和那有益菌，他俩是一先一后出现的，这叫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他俩组成了生命。所以缺一不可，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你剩一个阴活不了，光剩一个阳也活不了。他俩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嗯， 那我们就明白了，得阳气者生，我们就往体内补阳气呗。 嗯， 是吧？阳气是啥？双歧杆菌、有益菌，往里补，得阳气者就活。 嗯， 那你说我要老补呢？一切，现象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嗯， 你看这人这个小宇宙，你要细琢磨啊，那非常神奇，奥秘无穷。 嗯， 你看这个人哈。就是临死前你怎么知道人死了阴死了阳同时就死了，他俩没有说阴死了阳还活吗？也没有说阳死了阴还活吗？ 对， 那就不叫共同体了，那就不叫共生共存相互依赖。 对呀， 他就不叫了。 嗯， 有你也行没你也中， 也不存在孤阴不长独阳不成。 就对了，就不存在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了，这不存在了。 嗯， 所以呢他俩是个共同体，阴一死阳就死。怎么知道？你就这么说，一般人找不着感觉。所以你咱说一件事儿， 哦， 大家就能感觉到。 举例啊， 举例，你比方说三伏天， 哦， 夏天， 嗯， 人死了，你不敢把这个尸体搁家里搁一个礼拜， 哎呦，

阳气跟这个阴气，我们的身体不阴吗？哎，他俩就相互调节了，然后就相互转化了。 嗯， 转化的结果他就没了，回去了， 逆转了哈。 哎，逆转了。 嗯， 就是相互抑制。 嗯，也就是说西医的这个抗肿瘤作用哈。 对， 嗯，抗癌作用。 哎，现在微生态学， 嗯， 你到商店去买微生态学，你去看， 嗯， 那顶上就有这个论述。微生态学讲有益菌，有人能康复， 嗯， 但是吧，谁也说不明白 这个机理哈。 机理， 嗯， 这个机理呢，老祖宗，你看中医在几千年前就把这机理说透了。 嗯， 他俩是相互转化的，啊，孤阴不生，独阳不长。 嗯， 人体内啊，先天之本，后天之本，这两个本源，这是两个本源。先天之本来源于父母之精，后天之本来源于自然清气，就来源于大自然。后天之本不是父母体内的，这两个本源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宇宙。 对， 这个小宇宙开始相互转化。 嗯， 这个太极八卦图，阴阳鱼，一阴一阳。 嗯， 它怎么不就画一个圈就完事儿了呢？ 嗯， 它得有一个黑的， 就是 有一个白的，这叫阴阳转化、调节。 嗯，这个是自然早就设计好的了哈。 对呀，啊， 嗯， 这是定数。 定数， 中医说已成定数， 嗯， 就是定数就这么来的。它已经就是那二加二，它就等于四。 自然法则这是哈。 哎，它是法则， 嗯， 它就是定数。 对， 这个定数呢，不是你用药能改变了的、调节了的，是不是啊？ 嗯， 只能是你这个药局部控制。哎，要想整体平衡，阴出问题就得搞阳调， 这是它的运行机理哈， 轨道， 轨道。对， 那你必须按照这个轨迹来运行， 对， 它就能老保持平衡。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 嗯， 怎么能让它长长久久？那你就是阴老了死了，那就结束了。能不能死，看你阳在不在，总往体内补这个阳。 嗯， 它俩就这么相互转化。 嗯， 相互抑制， 这个不用担心过量的问题哈，不存在。 它不存在过量。 嗯，因为人体每天都在这个摄入一些不利于这个有益菌生长的这些食物什么的哈。 对， 很多很多因素都在这个影响它哈，消灭它。 那么，我们就明白这个想长寿，那按照自然规律， 嗯， 这个细胞它就不断的老化。那我们这回，它就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人为的生产这个阳气， 嗯， 往体内老补、老调，调细胞就是调基因。所以英国的科学家预言，啊，要想活到几千岁，就是保持基因不老。 哦， 那能保持这个阴不老，只能靠阳来调。 嗯， 没有第二法则。 这个科学家呀，一直在探索这个基因的密码哈。 哎， 这个就是一个密码哈。 这是密码。不是这个人造的，人造是死的，死的他俩不能相互转化。 嗯， 只有这活的有生命的， 嗯， 能相互转化。 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呢，总有一天呢，我们通过这个微生态医学啊，会寻找到人类长寿的这个密码。 对， 啊，嗯， 哎，这个密码要是就是这个阳， 嗯， 就是拿阳一调，阴就平衡了。 对， 哎，他俩就相互转化了。 嗯， 所以那个咱们全世界都知道咱们中国广西巴马， 对，长寿村哈， 哎，长寿村， 嗯， 那块的老人，就是超过百岁的老人非常多， 嗯， 那么全世界要上咱那块来考察， 都在研究哈， 都在研究 为什么长寿， 哎，为什么你这块长寿 啊？有人说水，还有人说这个空气等等吧，啊， 对， 嗯， 但是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出来， 哦， 原因很多很多，但是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 嗯， 就是。凡是长寿的老人粪便里边的双歧杆菌比普通老人高出几十倍。 哎呦， 高出几十倍 啊，有这么一个原因。 对，就是这是最终的一个共性。 哦， 共识就是长寿老人那个粪便里边的双歧杆菌 啊，从这找到原因了。 哎，这个里边比普通老人啊要高出几十倍出来。 哦， 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了。 对呀，啊， 双歧杆菌多，这个才能长寿。但是广西这个老人呢，他并没有补双歧杆菌。 对呀， 啊，那但是他那个体内为什么双歧杆菌就多，他就长寿呢？ 就是啊，什么原因呢？